诗篇第八篇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孩童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手指所造的天，被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使他比上帝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牲畜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、凡游在水里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